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天气和路面上的道路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天气，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北京市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部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降水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不是太好，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的西段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雨天路滑，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心灵的窗户，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眼睛的问题。今天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聚焦一下我们眼睛当中的黄斑。 黄斑这个词儿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黄斑是眼底长出的一块黄色的斑吗？眼底黄斑会失明吗？补充叶黄素真的对黄斑病变有效果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小凤，给您说说爱眼从认识黄斑区开始。 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胡小凤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爱眼从认识黄斑区开始。首先呢，要欢迎胡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胡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 嗯， 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来交流一下这个黄斑疾病。 嗯，非常欢迎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黄斑啊这样的一个词，尤其是黄斑变性，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可能都会在比如说电台的这种保健品的广告当中，甚至我们在电视台网络上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治疗黄斑的这种小广告出来，有的甚至说贴一个什么眼贴就黄斑变性就能好，甚至还有说什么吃什么保健品吃完之后我们这个黄斑变性就能够逆转，很多朋友都非常相信它，自己可能试了半天最后发现这黄斑变性依然没有太大的效果，就怀疑哎呦这是不是我吃的量不够了，是不是我吃的这个疗程还不够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请胡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们的黄斑出现了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吃这些贴这些到 到底有没有用。所以说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胡主任，这黄斑到底是什么呀？很多朋友一听这个词儿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我们的眼睛原本是白白的干净的，长了一个黄色的斑，所以叫黄斑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在我们出门诊的时候呢，经常有病人来了之后，他来干什么？他说，大夫，我觉得我可能要长黄斑了，你得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有黄斑。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年轻的患者呢，他也来了，说我长黄斑了，但是呢其实是结膜上长了一个色素痣。对，那么黄斑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黄斑呢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眼睛我们的那个眼底呢是视网膜组成的。那么呢，在视网膜的这个中央比较后脊部，就比较靠中央的地方呢，它呢有一个结构，就叫黄斑，也就是说它是主要那个负责我们的这个比较精细的视觉，然后中心视力，就你 1.0 的视力，就是使你的黄斑然后来负责的。那它为什么叫黄斑呢？其实是因为它富含叶黄素，所以呢叫黄斑。 也就是说这个黄斑它其实是指我们眼睛构造当中的一个区域，它的名字叫做黄斑。甭管您的视力好还是视力坏，您有没有出现眼睛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黄斑。 对， 并不是指我们的眼睛长出了一个黄色的斑块或者是斑点才叫黄斑。 对， 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哎呦，这个白眼仁上然后有这个黄色的这个斑点了，甚至有的朋友颜色比较黑，就是这种深褐色的，他觉得，哎呦，这个是黄斑，其实这不是。 对， 真正的黄斑是我们眼睛的一个构造，所有的朋友都有，所以说大家伙不用一听说哟有黄斑就觉得自己是得病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们的生理构造。但是黄斑在我们的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甚至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的形成，都有可能受到伤害。那黄斑受到伤害之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胡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情况会伤害我们这样的正常的生理结构，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黄斑变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您刚才说黄斑负责我们这种精确的视力，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我们就看不清了，只能看东西模模糊糊，甚至有点近视的感觉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胡主任，现在弹幕上有朋友在说了，说黄斑如果出了问题没办法，准备瞎吧，医生也没办法解决。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出现了黄斑的病变，到底怎么来延缓病情呢？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黄斑出了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做一些事情让它逆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进入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预示着夏季闷热潮湿的天气即将到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最容易受到湿邪入侵，因此小满养生的重点是要做好防热和防湿的准备。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闷热难耐，容易产生口舌碎疼、大便干结等症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避免较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而且不建议大家选择剧烈的活动。饮食我们应该注意清淡爽口，比如说现在这样的季节可以多吃一些冬瓜、丝瓜、西红柿、空心菜、绿豆、黄瓜、芹菜、鲫鱼、鸭肉和瘦肉等，它们都有清热降火的作用。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辛热相燥的食物，例如羊肉、栗子、姜蒜、韭菜、动物内脏等，他们吃了容易上火，我们就应该尽量避免。近些年来，伴随着胸部 CT 检查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没有症状的朋友通过检查发现了肺部小结节，甚至直径在两毫米以下的结节都能够看得清楚。然而查出肺部的小结节并不等于是早期肺癌，根据统计表明，在查出的肺部小结节当中，恶性的只占到5%左右，初次肺筛查 CT 发现的小结节当中有 80% 到 90% 都是良性病变，但是直径大于25毫米的肺内单发结节当中，恶性的占到了一半以上。因此对于体检的时候我们无意发现的肺内小结节，我们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不要轻视，毕竟小结节当中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早期肺癌可能性，及时就医以及定期的 CT 检查尤为重要。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说抽烟十年想戒太难，电子烟是个好东西，可以帮助戒烟。经过专家的查证，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电子烟可以作为主要的戒烟辅助手段。临床戒烟指南也没有将电子烟纳入到戒烟辅助的产品。临床医生也不会建议吸烟的患者使用电子烟来戒烟。这是因为电子烟当中依然是含有尼古丁，会让人产生依赖性，对于人体的心血管系统有着直接影响。电子烟所产生的香味化学物质也被证明有细胞毒性。由于装电子烟液的装置俗称烟弹，它比较小巧和精致，儿童会有误吞的可能性。同时电子烟也存在着二手烟，使用者呼出的气体当中含有尼古丁、细微污染物、 PM2.5 还有其他的有害物质。虽然说浓度远低于传统的卷烟，但是这些有害物质的浓度水平依然是高于国际公认的对于健康没有影响的水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胡小凤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来说一说爱护眼睛，我们要从认识黄斑区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胡主任先为大伙儿介绍了一下到底什么是黄斑。它不是说我们眼睛长出了一个黄色的斑块叫黄斑，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眼部组织。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您互动哈，刚才有朋友说得了黄斑之后就等着瞎吧，医生也没办法。还有朋友说爸爸之前呢去看医生，医生说了这个黄斑出现了问题是不可逆转的，只能够控制病情发展，不知道是不是有具体的疗效和手段呢。我们先回答一下大家伙普遍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黄斑如果出现了病变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吗？是束手无策无力回天了吗？ 那么应该这么说，要看这个你得的具体是哪一种黄斑病。你如果要得的是老年黄斑变性，那么也要看他得的是哪个时期。如果你要是在早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有非常有效的这个药物，通过玻璃体腔注药能够就是稳定住这个视力。那如果你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它已经都结成斑痕了，那确实是就是无力回天了。那么除了黄斑变性呢，我们的这个黄斑也可以有这个黄斑水肿，还可能会有黄斑前膜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黄斑前膜呢，我们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那么黄斑水肿呢，也可以通过玻璃体腔注药能够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但是呢，就是大家要记住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早早的来看，因为所有的这个黄斑疾病，你治疗的越早，你的视力保存的就会越好。 我明白这个胡主任说的大概意思，也就是说黄斑出现了病变的话，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手段，但是有一个前提，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但是您刚才最后说是能够保持我们的视力，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黄斑出了问题，即便用了您刚才说的这种注射的方式也好，手术的方式也好，它也不可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到没有出现病变之前，恢复到我们年轻的时候？ 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其实黄斑病的治疗，你要形象的来说，它就是一个维稳。也就是说你理论上来说，你来看病的时候你的视力越好，就我们能 维持到这个水平。 对对， 也就是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就能维持到这个水平。我们想让它发生逆转，原来是 0.8 让它变成 1.0，通过治疗手段可能没办法了。 对，有一部分患者，比如说他来的特别早，那么他可以就是能提高到 1.0，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的时间和治疗干预的时间一定得早。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儿的问题哈。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的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是看东西看不清了吗？跟近视是一个意思吗？ 想问问您。 嗯，是这样的啊，黄斑要是出问题了，那么它第一个症状肯定是视力下降。 嗯。 那么而且通常呢，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呢，视性老年黄斑变性会有一个突然的视力下降。另外呢，那个可能还会出现看东西变形，然后眼前呢会有一个固定的黑影。那么其实呢，就我看过一篇文章，是我同事推荐给我的，他是叫那个台湾的一个著名作家叫柏杨，写了一个《投奔中医记》。 嗯。 那么他呢，就是眼睛就得了老年黄斑变性。那么他是怎么描述的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他得病的时候，就等于是他得了病5年之后写的这篇文章。 哦。 他说他刚开始得病就5年之前有点看东西模糊，读书读报一片模糊。到了前年，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变发展了3年。 啊，三年。 发展了前年 。三年的时间。 然后更进一步，看字儿只看一半，要想看全就得歪脖斜眼。也就是说，其实我的推测，他应该就是5年之前，首先是去做体检呀，或者是一些别的检查，然后发现他有一个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也就是说是早期的。那么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进展到湿性的老年黄斑变性，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个叫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然后呢，眼前看东西呢会有一个黑影遮挡，就这个是特别典型，我觉得他描述的，嗯。 好，这是在临床上的一些表现哈。通过一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笔下的描写，我们能够有一个大致了解。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个黄斑变性有干性有湿性，咱们具体来跟大伙说一说。首先我们先跟大伙说一说，如果我们的黄斑区出现问题，出现了一些病变的话，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黄斑变性？ 对，这个黄斑变性，然后还有呢，就是跟糖尿病呀，或者是高血压相关的一些这个黄斑水肿， 嗯， 这是最常见的两大类的这个黄斑疾病。 嗯，最常见的是这两大类。 对对对。 那其中黄斑变性，您刚才提到有干性有湿性，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它主要表现就是在黄斑部出现一些这个我们叫玻璃膜疣，这时候呢，它可能会影响一部分视力，但是视力不会下降的很明显。 嗯， 可能也就0.7-0.8的样子。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呢会发展成湿性的，也不是所有的啊。 嗯。 那么出现这个湿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就是证明你的这个黄斑这个部位长了新生血管了。那么当它一旦出血或者有渗出，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 嗯，好，这两个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分类哈，一个干性一个湿性，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干性相对来说还对我们的视力影响小一点，如果一旦发展到湿性的话，我们的视力丧失的就会更多，我们视力下降就会更快。 对。 嗯，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如果查出了这种干性的黄斑变性，我们一定得提早干预，尽量让它不往这个湿性的发展。 嗯， 那出现了这种眼睛看不清楚的症状，很多朋友说，那和我们平常说眼睛看不清的这种近视和远视有什么区别吗？在临床上我能有效的去区分它吗？ 对，这个呢是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我们不管是远视还是近视，那么其实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去给他配个镜子， 嗯， 你给他配上镜子之后，他的视力是肯定能恢复的。 啊，这就是我们说近视或者远视。 对对，它是叫屈光不正，所以说你在屈光给他改变了之后，那么它是 能 马上就能矫正的，对，矫正到 1.0。而那个黄斑变性呢，它通过这个你的验光配镜是不能给他矫正的， 即便戴上了个眼镜，我们也没发现，哎，比原来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对， 这个时候就要怀疑视力的模糊有可能是黄斑造成的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黄斑，其中有一个叫做黄斑变性，而且前面经常加两个字叫老年黄斑变性。 对， 那也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大，每一个人都会出现黄斑变性，都会出现这种黄斑的病变呢？ 那这个肯定不是100%。其实这个黄斑，我们老年黄斑变性和其他的这种黄斑的新生血管，那么它区别是什么？就是50岁为界。 嗯。 那么50岁之后的，我们才称它是老年黄斑变性。 啊。 那么它的发病率是多少呢？这个呢，也是跟年龄有关系。那么你在60岁的时候，跟80岁的人群，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它的一个总的患病率大概是不到10%。 啊。 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可能会有这个，那么能严重影响视力的呢，可能是有1%，就100个人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对， 嗯，好，所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只要年纪变大了都会被这个我们说老年性黄斑变性找上。 对， 我们只要平时注意保养的话，还是有很多朋友会不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那接下来就给你跟大伙说一说，比如说像哪些情况可能会 诱发这种我们说黄斑变性，甚至这种老年黄斑变性。双双就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黄斑病变和强光刺激或者是光线看暗太暗看东西有没有关系？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也在说，说现在这个黄斑已经有变性的情况出现了，平时用手机看电视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都是大家想问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说用眼的习惯会让我们的黄斑出现这种病变，像光太强或者是太暗这样的光线刺激有影响吗？ 是的，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而且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跟你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前20年10岁呢或者到30岁左右这段时间之内你接受的这种就是强光的刺激， 嗯， 就是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说我们看个3天2天看个1次2次就会出现的。 对的， 嗯，日积月累对于光线太强或者是太暗这个有影响。那还有朋友说已经有黄斑变性的情况，平时看电视看手机，很多这种电子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了，这些什么电子产品的辐射呀，蓝光啊，会对我们的黄斑造成刺激吗？ 是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光线呢，就是可见光，和就是可见光里边就包括蓝光。 嗯， 对，所以咱们的这个电子屏幕它肯定是有蓝光的，也肯定是一个可见光。 哦， 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跟这种黄斑变性的这个发病率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对， 有。那随着这种电子屏幕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咱们临床上有没有发现出现黄斑变性的这种人群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轻？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应该算是这个电子屏幕的主力使用人群了。 对，应该是，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就是一些黄斑变性的这个人群也有不少的年轻人。 嗯， 但是呢这部分年轻人其中有就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跟他的近视眼有关系。 哦， 对，所以 那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由于先天的这个问题他可能更比别人容易患上黄斑变性。 对， 嗯 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电脑的这种电子产品它出现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嗯， 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慢慢的人生来说还不是很长，所以说就这些电子屏幕就对咱们这个黄斑变性的影响也有可能需要再过个10年、 哦， 20年，可能等这部分人变老了到了50岁以后你才能去 慢慢的体现出来。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手机屏幕啊电脑屏幕啊电视屏幕啊这些对我们黄斑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会不会立马体现在我们临床上说，嗯，哟今天出现了黄斑变性，其实没有这么快，有一个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嗯，但是大家伙现在不注意的话，等我们真的变老了可能这个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是的， 嗯，那对于很多老年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黄斑变性，现在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了，其实呢生活更多的也会用到手机，尤其是现在这种微信啊什么的， 嗯， 他们玩的特别的溜，嗯，也想问问如果已经出现黄斑变性再长时间的使用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会不会让黄斑变性这个恶化的速度进一步的加快？ 对，理论上来说应该也会的，但是就还是那句话， 慢慢的累积 一 下， 时间的，对， 嗯，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有朋友就说已经得了黄斑变性，这个时候电脑手机电视我们能少看就得少看。那也想问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由于工作的原因没办法离开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既在使用这些东西， 嗯， 同时又对我们的视力有一个保护？比如说有朋友就在支招说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 嗯， 有没有用啊？ 对，其实就是蓝光呢应该是对这种黄斑的这个损害应该比其他颜色的光是更那个严重一些， 嗯， 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有这种防蓝光的眼镜，或者说是这种就是有的好多电脑屏幕上也会贴一个膜它可以防蓝光，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有保护作用。 对对， 如果有条件的话您可 以 戴上哈。 对， 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年近60岁了，学电脑现在呢已经学了10多年了，总是在电脑之前啊玩这个 PS 软件， 嗯， 说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已晚了？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那个过量就可以。 嗯， 但是你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你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嗯， 咱们也不能因噎废食。 嗯， 就是说适量的，然后还是要那个可以用一下电脑，应该没问题。 嗯，那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配上一个这个防蓝光的眼镜， 对对对， 或者是防蓝光的这个屏幕贴哈。 对， 那除了佩戴眼镜之外，比如说我们看电脑看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闭上眼睛休息休息，甚至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种加热的眼罩啊，什么热敷一下，对于我们的黄斑会有保护的作用吗？ 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这个措施应该是更多的是相对于这个干眼症的这个治疗。 嗯， 也就是说那个你看电脑盯的时间长了之后， 有这种干涩啊，难受的情况， 对，对 这些可以。那对于黄斑的话，也就是说这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应该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确切的理论依据。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王先生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最近啊，左眼眼睛里面呢看东西是清楚的，但是呢白天在阳光之下看东西发现哎呦不太清楚，晚上看东西没问题，感觉眼前呢蒙了一层纱，想问问您这会是什么问题，说自己没有做过常规的这种眼底检查。 其实我觉得看他写的这个症状呀，他更像是那个白内障，就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的白内障就是长在那个我们眼睛的这个晶体的正中央。 嗯， 那么当你在强光下活动的时候，这个瞳孔呀，它受光照它就收缩了。 嗯， 那么本来可能你中央周围的这点可能能透进点光去， 哦， 你这样一收缩，然后就正好就混浊的那块挡到你的视线上了，所以我觉得更像是白内障的症状。他这个 好，更多的可能是白内障，所以说对于房先生来说还是应该尽快的去做一个眼底检查，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对， 那既然说到了确诊的话题，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这个黄斑变性或者黄斑出了问题。我知道好像也有一个大家伙自测的检疫方法，您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教教大家？ 对，可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姆斯勒方格表。 嗯， 它呢就是有好多这种就是竖的线和这个横的这种平行线组成的， 嗯， 一个一个小方格，那么在中央呢有一个点，圆点，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就在家里就是你自测的时候你可以 看一下这个表格。 对对对， 这样 检测， 这个表格叫阿姆斯勒检查表，大家伙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嗯， 如果您觉得这个不知道这几个字怎么写没关系，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现在您发送自测两个字，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表格推送给您，您可以看着这个表对照着，然后再听一听胡主任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来用这个表，怎么来看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可能对应的是我们的黄斑问题。大家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自测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自测表格了。接着咱们跟大伙来说一说，胡主任，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表格，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使用它呢？ 好的，那么这个表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你看的时候一定要先遮盖好一只眼睛，也就是说它不能两眼同时来进行检测。 捂着一个眼睛先看， 对， 看完了之后再捂另外一个眼睛。 对对， 嗯， 这样呢确保你检测的是一只眼。那么你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眼睛盯住中间的那个就是圆点，然后呢你的这个就能看到周围的这个线它是不是平的，就是不是没有变形没有弯曲的。 嗯， 如果它是一个平的线，那么证明你那个眼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而如果你这会儿发现它是弯弯曲曲的变形了，那一定要到及时的到那个眼科去做检查了。另外呢，如果你要发现中央正好有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黑点的话，就是固定不动的，不是说咱们眼前就飘来飘去的那种黑影，这个呢也提示你可能黄斑有问题，也需要及时就诊。 哦，好，所以说这个自测表格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发送自测两个字，然后呢在手机上自己测试一下。今天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胡小凤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爱眼从认识黄斑区开始。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胡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既然黄斑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它出现病变，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听的这些广告，比如说这些保健品，这些眼贴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它们来治疗甚至是缓解我们的黄斑变性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伙说，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和交流，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偏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是阴转晴的天气，北部地区有浮尘，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会有持续的小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会有4-5级的北风，阵风7级，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的西段东向西方向都是车行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路面相对比较湿滑，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黄斑这个词儿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黄斑是眼底长出的一块黄色的斑吗？眼底黄斑会失明吗？补充叶黄素真的对黄斑病变有效果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小凤，给您说说爱眼从认识黄斑区开始。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胡小凤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爱眼从认识黄斑区开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伙儿推荐了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大家伙儿呢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自测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自测表格推荐给您。黄主任啊，这个胡主任在上面呢说了，如果您自测的时候看这个表格发现它不是直线，有点弯弯曲曲的，而且呢中间出现了黑点的情况，这就都是在提示我们可能黄斑区出现了问题哈。因为有好多朋友发这个测试里还有表格都可能没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自测表格，您发送自测两个字，自己的字，测试的测，自测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表格了。那也想问问胡主任，如果我们通过看这个表格发现，诶，别人看是直线，但是我看有点弯弯曲曲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是黄斑变性啊？还是您上半段说的，也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像黄斑水肿的情况，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看东西变形，事物变形呢，它比较典型的应该是黄斑前膜或者黄斑水肿这样一个情况造成的。那么你有老年黄斑变性呢，那么如果要是就是有液体渗出然后造成黄斑水肿了，也会有这种看东西变形。但是呢出血的它是一个遮挡，所以呢你就是主要的问题是看中央的时候有一个黑点，就一个黑、哦、就比较大的一个 黑点儿。 对， 所以说出现了这个看东西这个不是直线是曲线，可能对应的是一种问题，又出现黑点可能对应的是另外一种黄斑的问题。 对， 那很多朋友还说，刚才上半段主任不是介绍了吗，说黄斑出了问题我的视力会下降，这个视力想问问您，它出现这种下降模糊的话，它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吗，还是说它是一个缓慢的速度？因为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了，说自己的爸爸呢60岁了，说50岁的时候发现有黄斑变性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了。也想问问您，这个进展的病程，黄斑变性会非常快吗？ 是这样的，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变性，它呢，首先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干性的黄斑变性。那么也就是说，你眼底就是我们黄斑部附近，只是偶尔的能看见一点玻璃膜油，就是它早期的一些黄白色的小点。那么这个呢，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它会就是日积月累，可能有可能过个5-6年，有可能过个10来年，它也不一定会往这个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的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那么他经过这个时间的这个累积，那么他可能会往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的发展。它会长出新生血管膜，新生血管膜呢，它是一种不健康的这种血管，所以呢它很容易出血，很容易渗出。那么一旦呢你长出新生血管膜来了，那么它引起的病变就通常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视力下降了。 出现的非常快，就是说干性的黄斑变性其实它的速度发展会比较慢，但是如果是湿性的话它可能就会比较快了。 对， 那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干性，一般来说对于视力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不会造成我们视力非常严重的这种损失。一般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到0.几的时候，我们还算是影响比较小。如果出现了湿性的这种黄斑变性，一般我们的视力能达到0.几啊？ 是这样的，一般的呢，就是像这种干性的黄斑变性，这个患者呢都能在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在0.7，甚至0.8、0.6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 还是基本上可以没问题受到影响生活。 对，就得了湿性老年黄斑变性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发现的足够 早，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能维持在0.8以上的视力。 好，所以说如果是湿性，如果我们不控制它的话，对视力比较严重影响的话，它有可能让视力到0.1、0.2这种程度吗？还是说也基本上0.34也就这样了？ 对，就是要看你来这个就诊的时候你的这个病变的程度。对，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来的比较晚，他已经形成斑痕了，那你怎么打药，他可能也就维持在0.1、0.2。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对于黄斑的这种治疗和干预，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进行。小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高度近视更容易发生黄斑的病变吗？叶黄素是不是有预防黄斑变性的作用？剂量应该是多少啊？想问问专家。 对，其实这个高度近视呢，应该说是就是近年来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近距离的工作，现在学生的这个 学业负担 对，这个近视发病率是在那个急剧的上升，所以说就好多的那个这个患者他可能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一个状态。那么高度近视呢，他就非常容易发生黄斑病变。就是我们所有的眼科大夫看到高度近视的患者就都非常的发愁。对，他那个， 也就是说其实高度近视的朋友出现眼睛我们说各种其他问题的几率要比普通人要更高， 要大得多，而且他一旦发生他治疗起来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 所以说保护视力我们不仅仅可能得说从预防黄斑的这些问题开始，我们对于视力的保护，这种近视的预防也需要从小做起。 对，非常重要。 高度近视我们一般就是指近视度数达到800度以上，这就算高度近视了吧？ 对，它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标准，一般呢就是规定都是在高于600度或者800度，就叫高度近视。它引起来的黄斑病变呢，主要有这么几大类。有一种呢就是叫萎缩，就是这个地儿慢慢的这个 黄斑的这个部位慢慢的发生萎缩了，它的脉络膜呀，一些毛细血管。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新生血管膜，它也会造成这个黄斑变性，这个出血。还有一部分呢，它会造成黄斑劈裂，因为它的这个眼轴会比较长，那么你的视网膜呢，就相当于这个它的这个伸展性，它的那个没有弹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它就不够用了，那就劈裂了。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黄斑病变。 好，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胡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发送自测两个字，获得我们这个黄斑问题的这种自测表格，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同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那我们继续来回答这个朋友第二个问题，除了高度近视有可能会引起这种黄斑病变之外啊，他还想问问叶黄素是不是有预防黄斑变性的作用，剂量如果想要预防的话应该是多少呢？还有听众打电话在问说黄斑变性是不是吃叶黄素是有效果的，看来大家伙没少听少看这样的广告，也想问问您胡主任，叶黄素跟黄斑变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这个话题肯定是绕不开的，因为我在那个出门诊的时候就好多病人也会就是问我说这个那我回去能不能吃点叶黄素。那么怎么说呢，这个叶黄素呢，它是我们说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包括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么它其中的一种。那么它呢理论上来说是一个就是抗氧化剂，那么它是不是有这种保护作用呢，它不同的这个研究呢有不同的结果、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就是确切有力的这个证据能支撑说它一定就有这种 有效、 但是也确实呢有一些比较大的研究发现呢，就是额外的补充这种抗氧化剂啊或者一些矿物质呢，它能够延缓比较严重的这种早期的就我们说的这种干性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进展到晚期，并且呢就是你的是就是血液里边这种类胡萝卜素如果含量比较高的话，那么你的那个黄斑变性的发病率呢确实是要稍微低一些。那么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定论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它的时间需要一定的这个积累。对对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观察，就是说我临时的补充上这么一年两年会不会有一个确切的作用。 也就是说其实叶黄素对于黄斑变性可能会有预防的效果，我们现在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 对对。 但是一些广告上说吃了这个叶黄素我们的黄斑变性不但能够逆转甚至能够完全痊愈，这绝对是在吹牛。 就是不同的研究呢它给出的建议是什么，是适量然后慎用，不建议大量的应用。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得擦亮双眼哈。既然说到这个预防，那除了这个叶黄素我们刚才跟大伙澄清了它没有大家伙所想象的那么有效之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眼贴，各种各样的广告都在说什么黄斑变性啊飞蚊症啊白内障啊贴了我这眼贴都能好，很多朋友就相信了，贴了之后发现诶没有特别大好转的时候呢，这个厂家就说贴的时间不够长还得继续再贴，贴的这个量不够大你再多买几盒。想问问这眼贴能够从外部去治疗我们的黄斑变性吗？ 应该说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类病，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青光眼，或者是 飞蚊症， 对黄斑变性，它其实有好多是那种属于变性类的疾病。所以说呢理论上来说你就是不管用什么药应该是不能逆转这个过程的。但是如果有的患者贴了之后他用得很舒服，那也没有什么害处。对。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告诉大家这些药肯定是不能替代我们比如说这种治疗的，想要通过它让我们这个发生一个逆转的话也不太可能。但是您贴了之后您觉得诶舒服了，眼睛不干了不痒了不疼了，有一个心理安慰作用，也不反对您贴。 对。 贴不好肯定也给您贴不坏，因为是在这种外部的。 对。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哈。 是的。 那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说自己是200多度的近视，想问这种低度近视有可能是黄斑变性的这种 发病的高危人群吗？ 应该说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应该是就是主要还是第一个是年龄， 嗯， 就是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呢，它跟就是携带的某些这个基因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么基因跟这个周围环境的因素相互作用。那么你说这个近视，就200度的近视，应该说是没有特别 大 的风险。 影响 对， 嗯，那除了这种高度近视有可能是高危人群之外，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也有可能是高危人群？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有一部分黄斑出现问题叫黄斑水肿，这个时候跟糖尿病是不是有关？ 对，它是这样的，像这种黄斑水肿呀，它大部分是一种继发性的这个病，也就是说它是继发于这个别的病变的。像糖尿病是我们就是最常见的一大类病，因为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在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嗯， 所以呢好多这种大概5到9年这种糖尿病这个病程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改变，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出现这个黄斑水肿。另外呢，血压高，就是高血压可能会造成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嗯， 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大部分也会继发一个黄斑水肿。还有一大类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葡萄膜炎，这种炎症性的病变也会造成这个黄斑的水肿。 嗯，好，所以说这些如果有的话，这些基础疾病甚至有一些我们说眼部的疾病的话，我们就提醒大家我们得定期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的眼睛的视力检查我们得做。那如果要做这种检查的话，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朋友多长时间去做一次，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我们每年定期体检就没问题？ 对，你要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那么比如说咱们就以糖尿病为例啊， 嗯， 那么糖尿病的患者现在基本上内分泌科的大夫一接诊了之后就会让患者 先去眼科查 眼底。对，那么这会儿如果要是发现眼底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就是病变，也或者说是比较早期的，那么眼科大夫会告诉他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复查。一般的早期就是间隔差不多1年来复查一次， 嗯，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这种就是比如说到了3期，到了已经就是我们现在是新的分级，就是增值性和非增值性， 嗯， 觉得你可能已经到了这种交界的地方了，那么可能会更推荐你更频繁的来进行那个复查。 嗯，所以说最基本的，我们至少得每年去眼科查一下我们这个眼部的问题。 对，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有的患者可能需要3个月来一次，需要6个月来一次都有可能。 嗯，刚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不是说自己的爸爸50岁的时候查出了我们的这个黄斑变性，现在已经60了吗？他说自己的父亲正好就有糖尿病，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嗯， 他估计可能是有点关系， 嗯， 而且还说自己的奶奶也是糖尿病，后来发病之后呢，出现了失明的情况，他估计也有点关系。 那也有可能就是本身糖尿病就会引起这种黄斑病变， 嗯， 也会引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本身这个糖尿病它的血糖血脂可能都会比正常人要有这个高一些， 嗯，所以说我们也得提醒一下，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可能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对， 我们在控制这些三高的同时，对于眼睛的呵护和检查也必不可少。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不会想到说，哎呦，我高血压啊，糖尿病跟眼睛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得告诉您，这关系可大了去了。 是的。 好，继续来看，李阿姨今年82岁了，打来电话想要咨询您一下，说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左眼做了白内障的手术，现在啊，左眼像蒙了一层纱一样，视力呢只有 0.1， 有医生建议说让她做一下左眼的激光，说是像是给玻璃擦一擦一样。自己年纪现在有点大了，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可能今天想有专家来就给自己支支招，到底应该怎么办，做不做呀？ 嗯，他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叫后发障。 嗯， 那么后发障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白内障的时候，相当于把那个原来混浊的晶体啊要取掉，然后放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进去。 嗯， 那么这个透明的人工晶体放到哪儿呢？它是要放在我们原来叫一个叫后囊膜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后囊膜呢，就是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晶体的后边的这一层那个囊膜。 嗯， 那么这一层囊膜呢，它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细胞可能会发生增殖，那么当增殖的细胞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就叫它后发障，相当于它在你的这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后边又形成了一层这种不太透明的膜状的东西。 哦， 其实这个很简单，不用纠结，你就去眼科门诊散好了疼，然后坐着就是在门诊上就能打一个 YAG 激光，然后呢 打完激光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一个很好的视力 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李阿姨，这个有可能就是由于白内障手术之后出现的这种问题，我们再做一个小的激光就可以完成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 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多吃胡萝卜就行啊？这是估计是针对刚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叶黄素的问题。 对， 像比如说胡萝卜当中含有叶黄素吗？哪些日常的食物有可能富含这种叶黄素？我们为了保健的话，如果有朋友有需求的话，是可以多吃一些的。 是的，这个叶黄素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接触的非常的广泛。 嗯， 如果食物啊，这个含叶黄素比较丰富的就是玉米、菠菜，然后咱们说的那个甘蓝菜， 嗯， 然后呢，那个绿色的那个花菜、蛋黄、黄瓜，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胡萝卜， 嗯， 然后呢，它都是富含这个叶黄素的。那么水果呢，你吃芒果、猕猴桃、葡萄，然后橙子、西红柿等等，也是就是叶黄素非常丰富的。 嗯， 所以说就是基本上咱们平时不用怎么特殊的补充。 蔬菜水果基本上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我一直以为像叶黄素都是这种，比如说胡萝卜啊，然后这种香蕉这种黄色的东西含有比较多，其实不是这样，像什么绿色的花菜，然后还有这种紫甘蓝，它里面也含有丰富的叶黄素。 对对，在绿叶的这种蔬菜里边，它的含量非常高。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吃怎么补都不如食补好，不一定非得去吃这种昂贵的保健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水果，多吃点蔬菜，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好处，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这种疾病都是有预防作用的。 对，补什么都不要过量就可以。 好， 嗯 啊、还有朋友在问说，黄斑变性是不是双眼发病，还是有可能单眼发病？如果一只眼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有可能是黄斑变性吗？ 它是黄斑变性呢，它是一个就是理论上来说可以双眼发病的这么一个病变，但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双眼发病。那么我自己呢，曾经之前做过一个课题，我统计过大概1000多例的这个就是已经确诊，一只眼已经确诊了是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在他3年的随诊的过程中，另外一只眼就包括以前曾经患病的和新发病的另外一只眼的患病率呢，它的这个是42.5%，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患者在这个3年期间可能会有这个双眼的发病。 哦，那一般来说黄斑变性出现是不是都是一个眼睛先出现，然后逐渐发展到两个眼睛出现？ 是的，一般的情况下不会说同时发病。 嗯，好，那中间的这个间隔周期根据您的临床统计大概是3年左右的时间。 嗯，就是3年期间它可能就是 或早或晚。 或早或晚，对。 嗯，好，就有可能两个眼睛都出现问题了。 对。 还有听众朋友秋雨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想问问，说眼周的穴位贴能治好黄斑变性吗？其实很多朋友现在都非常喜欢这种中医的理论和疗法哈，我们也说说，像眼部周围我们知道有特别多的穴位，我们也经常做眼保健操，这个对于治疗黄斑变性，甚至我们说预防黄斑变性会有好处吗？ 对，因为这个中医吧，其实我觉得是博大精深，但是我自己对中医了解特别的少，我也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在目前来说，就是比较有效的治疗这种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这个方法，就是做玻璃体腔注药。 嗯 嗯，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没有直接的理论证据说它一定对我们的黄斑变性有治疗的效果、有预防的效果。 嗯，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做眼保健操对于预防近视啊、缓解眼部疲劳是有效的，而高度近视甚至我们眼睛长时间的这种疲劳看屏幕都有可能让黄斑变性过早的找上我们。所以说如果您想要做的话，其实是也我们说间接的也会有一定的好处。嗯，可以试一试哈。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哎呦，说这个刚才您推荐的这些水果和蔬菜平时基本上都摄入了，说是不是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就是你特别紧张的话，你身体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你的这个激素呀什么分泌都是有问题的。 嗯，精神压力太大， 反而可能会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呀什么治疗呀不好。 嗯，刚才您说到了，对于治疗黄斑变性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注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药物。 嗯， 那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刚才说了，说这个注射药物太贵了，一针得10000多块钱呢。这注射药物这么贵吗？ 是的，他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确实是一支药就得10000块钱左右。 哦。 但是呢，这两年呢，随着就是咱们这个药物的越来越多，那么它的价钱也在一路的就是更平民化。 哦。 现在基本上是一支药在5000到6000之间。 哦，一支药5000到6000。 对。 那比如说治疗这个黄斑变性，在上半段和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它是一个维稳的效果，想要通过它逆转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嗯， 那如果为了维稳的话，这个价格即便是现在走低了5000-6000一针，也不便宜呢。 对， 我们一年得注射多少次啊？是得有疗程吧？ 对的，它一般的呢是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推荐的呢是前三个月每个月打一针， 嗯， 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呢就是根据你随诊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按需治疗，出现视力下降，然后出现一些活动性病变的时候，再然后就是追加打一针， 嗯，也就是说这个不用定期，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胰岛素注射每天都得打，或者说隔三个月隔六个月就得打一次，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打完三针之后根据病情，如果严重了有病变了咱们再打，没有病变的话是可以不用打的， 对对， 嗯，好，那今天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胡主任做客直播间，让胡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朝阳医院的眼科继续找到您 啊，是这样的，我们科有个专门的黄斑病门诊，出诊时间就是星期四的上午。 嗯，周四上午， 对， 是黄斑病变的这种专门的门诊，大家还可以继续和胡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对， 也再次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丽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的药师李新辰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多种慢病缠身药怎么吃才好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一天得吃5-6种药甚至10几种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吃才是最科学最合理的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详细的说一说，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有降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90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睡。